身后场景分外的美丽，世界也一起是真我正如今，你有导有演的这场戏，爱情剧本百转又千回，编写伤心，你的台词一句句扣我神魂，恍惚中我为你留下真的角色里，留在故事里。